在悬崖升华，屹立的荣光雕琢着冬夏，哪怕被偷走深邃，皮肤也能装出铮铮铁甲。凌肉涅槃赤松松